何处。月升是星星探出一幕，人能仰望就是幸福。谁懂得追寻的孤独，爱是只缥缈虚无，我始终一步步忘了归途。我不停不停付出，不忘也忘也结束，一直的不哭。昨天太多伤心刻骨，我爱你怎会是盲目。我不断不断陷入，太过太过在乎，想把你留住，看不到爱情的归宿，心永远不会平静，不会满足。 全家

终必是折磨。 我本想陪住你，怀疑快乐也不多，没有心别再拖，好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，统统不要好过。 为何唱着这首歌会远远的分手，问你是否原谅我， 越勉强也奋斗不多，不如什么也失落。 貌似分手没见过， 好几个这也奈何， 难难就无谓再拖， 好心一早放开我， 从头努力也坎坷， 统统不要好过。 为何唱着这首歌会越来越分手，问你是否原谅我， 注定有一点付出，不如自己亲手割破。 受伤心，心有灵犀，你的心，心有灵犀，我的心，折磨太久，重得让我走不动。心有灵犀，你的心，心有灵犀，不必猜，猜得太多，怀疑就快要相信。 心有灵犀一念心，